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管中窥豹之从面试看企业文化甲骨文。在前面的文章中呢，我们清楚了西雅图的两大著名 IT 公司的面试情况，也了解了湾区新贵代表者谷歌的招人方式和其背后的企业文化。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湾区比较老的一家企业甲骨文，这是和微软同时代的企业，非常具有代表性。湾区曾经的很多企业，比如思科，都用过同样的招聘模式，但如今啊，只有甲骨文还在坚守着这个古老的传统。甲骨文招聘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校园招聘上，和其他所有公司啊英雄不问出处的做法不同，在甲骨文其实是唯出申论的。具体来讲，甲骨文里维护着一张名单，对世界各地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人进行了分类，人分两等啊，在那个名单里的是一种人，不在那个名单里的是另外一种人。关于前者，比如我知道中国大陆地区上榜的有清华大学的本科、北京大学的本科、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和零零班毕业的学生，名单上的学校和项目特别少，美国本土呢可能也就不到20所学校，此外呢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高校，其中某些学校则只允许特定的项目，比如说清华大学的都可以，但是中科大少年班的才可以。如果呀正好求学经历的某一段在名单上，那么恭喜你，进甲骨文的面试过程会非常顺利。可以这么说，凡是符合名单要求的人选啊，就拥有了在甲骨文全公司范围内自由面试的权利。这个过程里啊，最痛苦的是那些实际要招人的经理们，因为 HR 转过去的啊，必然是只属于这个范围的人，其他高校毕业者的简历啊，都被筛掉了。去面试的时候，这个面试过程也会让你身心愉悦，只要具备基础的编程能力，那么整个面试过程啊，就是聊天谈心，然后等着很多组给发 offer。而基础编程能力呢，往往就是一两轮简单的白板写程序的面试，这些面试题的难度呢，和其他公司比啊，普遍偏低，当然也有一点不好，甲骨文的面试容易是容易了一些，工资却不高，和动辄18万美元的谷歌比起来，哈，10万出头是比较普遍的价位。但是呢，很多面试者依然禁不住面试轻松、面试以后进公司工作更轻松的诱惑。那么，对于名单外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简单来说啊，原则上甲骨文是不会给任何面试资格的，不在名单上的人不会获得去甲骨文面试的机会。对，就是这样，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公司对码农进行出身歧视。当然了，我们可以说，能够进到名校的人呢，肯定是比较优秀的啊，或者优秀的概率更高。而不能进到名校的呢，可能确实差一些啊，至少平均水平上确实有些差距。甲骨文呢，当然也没有把路堵死。我呢是2009年毕业的，因为是做数据库的嘛，所以很想面试甲骨文，但不是在名单上的，怎么办呢？我的运气呢还算不错，开会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甲骨文的经理，开始找工作时呢，我给他发了一封信，说您看，是不是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大概是我亲身的经历啊，以及结合我的一个校友清华大学本科毕业者的面试经历，让我呢对于甲骨文公司的奇葩面试方式有了深刻的体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的校友呢迅速拿到了面试通知，去面试的时候更像走过场，甚至啊可以在很多个组里自由选择。轮到我的时候啊，经理先检查了一下我的学校，然后说，不好意思啊，你不在我们学校的名单里，原则上呢是不招人的。但是呢，比波士顿啊更北有一个一年大概会有4个月下雪的城市，那里的甲骨文组呢正好有空缺，那个地方招人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如果你愿意面试那个职位呢，我可以给你走一个流程，开一个面试特例，至于这个特例能不能过，打铁还要自身硬啊，你自己够牛的话呢就有希望。于是啊，我就这样开始了一场这辈子最为奇葩的面试历程。甲骨文的人首先让我提交了从本科开始的所有成绩单，幸亏我的成绩表现不错， GPA 4.0 的分数呢反正已经是最高分了，怎样划线都刷不掉我。然后呢，甲骨文又让我准备了3封推荐信，其中包括我导师的一封。推荐信提交以后呢，大概过了1个月啊，我终于经历了一圈人的批准，被成功开了特例。开了面试特例以后，甲骨文表示需要进行背景调查，核实我个人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这个核实呢，从我的亲属关系开始，核实到了我户口在哪里，本科的毕业设计是谁指导的，班主任是谁，以及我到美国后的各种经历。关键在于啊，甲骨文是真的去找国内的公司，给我本科设计指导老师以及班主任打电话，一一核实了所有情况。 等到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大概两个月过去了，终于甲骨文姗姗来迟地告诉我说可以去面试了。我有时候在想吧，人和人的差距啊，在甲骨文的眼里可能比人和其他物种的差距还大。早知道要折腾两个月才能去面试，面试那个地方呢又是那么渺无人烟的一个地方，想来想去也是不敢去的。拿到甲骨文的 offer 时呢，我早已身心疲惫啊！我不知道像我这样不在名单里的人，就算进入了甲骨文，前途到底又在哪里？我会有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在面试的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与我同学的简单轻松形成鲜明对比。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 offer， 我毫不犹豫地拒掉了。甲骨文这个公司选择毕业生的方式早年呢在硅谷很普遍，比如说呢 IBM 面试的时候也会看一看学校出身，思科在他正当红的2000年前后也维护着一个学校名单，只有那些学校毕业的人啊才能够一毕业就去面试这些公司，其他人呢都只能先去社会上摸爬滚打，以后走社招路进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英雄莫问出处，但事实上甲骨文里面的很多领导确实都是名校出身，斯坦福的有之，威斯康辛的有之，常青藤的有之。作为美国教育体系里面更为庞大的州立学校的毕业者，在这些公司里面要想混得好，混得出彩，其实是相当不易。我后来得知呢，那个给了我面试机会的领导呢，本人啊，就是一个非名校背景的人。在面试时，他一直和我强调说，不用担心非名校的出身，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有出头的机会。可是肯努力这几个字背后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领导自己啊，可能就是一个非典型进入甲骨文后慢慢发展起来的人，好不容易呢破除万难被招进去，进去以后被精英环绕，上升过程里啊一定是步履维艰。精英文化老的硅谷公司多少有一些，坚定的选择从特定学校出来的所谓精英，在硅谷呢也是一个传统。比如说谷歌在成立早期，很多人去投简历多半都是石沉大海，斯坦福毕业的人啊则非常容易拿到面试机会，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精英文化。但是呢，谷歌后来的招聘政策还是变了，虽然呢他依旧是以非常严苛且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每个面试者，虽然呢他的招聘制度仍然会让很多真正的聪明人失去进入谷歌的机会，但无论怎么说，这都比一棍子打死对于特定圈子以外的人啊连面试机会都不给要进步和公平的多了。甲骨文呢可能是极少数依然坚持这种面试方式的公司，即使到了2017年在甲骨文面试校招的时候，学校依然是一道红杠杠，一道天堑。这种以校为纲的方式呢，自然也会在公司内部造就很多以学校为基石的圈子。所以很多人说甲骨文这个公司里面啊，很多人很闲，人浮于事，但是政治斗争却非常严重，我想啊也是可以想象的。如果要做一个选择，我是真心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筛选方式。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的做事方式也应与时俱进。